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鱼签儿，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第一届室内生活节正在三里屯举办，生活节的24天活动时间内，集中呈现50多场文艺活动和生活类型工作坊。到场的朋友们可以听听陈丹青聊美术馆，蒋方舟谈读书，或者与京都的匠人们一起做手工。意境同行2018中澳当代艺术展正在798一月美术馆举办，展览涵盖国画、油画、版画、丙烯、综合材料等类别，展现出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艺术的融合性与复杂性。向传统致敬经典线描临摹研究展正在赛龙水泥库艺术空间举办，线描也称作白描、白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造型手段。作为全国性的绘画学术团体，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在这个展览中集中展示了当代艺术家对古代经典线描艺术的临摹研究成果。798北京公社正在举办理查德·迪肯新雕塑展。理查德·迪肯是英国重要的当代雕塑家，曾获得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项之一——特纳奖。参观者将通过展览感受到艺术家是如何把泡沫、橡胶、合金、金属、皮革等非常规雕塑材料自如地融入天马行空的作品中的。创伤正在愈合李向阳状态主义绘画展正在798白盒子艺术中心举办。本次展览主要展出李向阳最新创作的黑色与红色系列抽象作品，这两类作品构成了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显现出不同文化趣味之间的差异性。再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纪实文学《长乐路》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来自美国的作者史明志在1996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通过记录长乐路这条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标志性道路，反映了当地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代表作《吉姆》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作品缘起于吉卜林在印度的童年生活经历，是一部关于少年成长的小说，生动展示了印度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马丁·瓦尔泽的新作《批评家之死》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被誉为德国文坛泰斗的马丁·瓦尔泽在这部作品中以德国当代文坛和电视媒体时代的文化霸权为揭露和讽刺对象，映照出人类的道德困境。作者杨奎的随笔《不经意》近日由北京贝贝特出版，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片段，不经意间读来，或许就会给习惯了急匆匆的我们一些慢下来的生活启迪。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大广高速出京方向黄各庄桥到渝发南路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吉祥寺桥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运行压力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了。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这个空间。说到在书房里边，除了我们大人呢要处理一些工作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在书房里面陪孩子。哎呀，今天这两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在书房里面陪伴孩子的时候，你们也都不会变成咆哮妈妈和爸爸。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杜月老师，欢迎杜老师。 你好。 嗯，哎，今天呢张老师和杜老师又要继续的跟我们来讲一讲，说哎，为什么有些孩子啊他坐下来就能够安安静静的写作业，有一些就特别让人头疼。今天呢我们也依然的开放了我们微博的互动专区，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搜索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记住了是今天我发出来的这个周一书房板块这几个字。哎，下方大家可以看到图片，在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那提示大家的是，我们每周五都会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一位获得500元现金红包的听众。那想要获得这一份奖励的话呢，唯一的途径和方法就是在微博上面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在微博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认真的给我们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虽然说是说到给孩子来辅导作业的事儿啊，但是呢我们家长首先先感慨了一下自己，也回忆了一些自己的童年。比方说有朋友说，我觉得还是小时候记忆力最好，背课文啊，背古诗啊，背各种公式啊都不太费劲儿。说我女儿现在小学三年级也是记忆力特别强，可是她自己呢感觉现在什么都记不住啊，有事儿呢只能记在本子上，记忆力真的是不行了呀。哎，我们来说说这个成年人的记忆力的问题。我刚才跟两位老师交流，我说我也是特别感慨。我说原来读书的时候什么《将进酒》啊，什么什么什么，基本上一堂课的时间就可以背下来，而且因为当时老师还要求你嘛，一定要站在老师的面前把它背下来，画小勾勾。但真的所有原来记过的古诗词啊，古文啊，原来都觉得记得特别熟，因为要考试嘛。好像高考结束了以后，大家就选择性遗忘，就什么都记不住了。你现在问我，我都很难把任何一个古诗文完整的背下来，只能够摘取其中的片段。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真的我们记忆力减退了吗？ 我先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常识吧，就是大脑，我们的大脑是用进废退的，一定是我们在上学的阶段，大脑是在拼命的不停的，一个是在不停的在发育的阶段，再一个呢在7到14岁是我们大脑最就是人脑力的最巅峰的一个状态。另外也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大脑确实也是非常灵光的。那么同时从记忆方法的角度我们来去看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呢有左脑右脑这两部分，它们的记忆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右脑呢是 3D 的色彩的动态的记忆，那么这是右脑部分的。那么我们左脑呢是逻辑思维的记忆。那么 一般呢，如果我们只看到文字一遍一遍念的，像我们传统的记忆方法，我们都是在用我们的左脑在记忆。当我们用左脑记忆的时候，它与右脑相比起来，它就是记得慢，忘得快。相对来说，与右脑的记忆反比呢，我们相对它就是一个劣质的。 嗯、 那么我们用右脑记忆的时候，它就是彩色的，长时间的记忆，并且甚至有可能会一直不会忘。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今天在课文上看到了一句话，我只是把它念几遍记住了，记住之后呢，可能明天我睡觉一觉醒来，我就把它忘掉了，因为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记忆的遗忘率大概在70%、60%到70%之间。就是说我通过这样的背课文的方式来去记忆一个文章的内容的时候，大概第二天你会遗忘掉70%左右的内容。那么这就是记忆的一个遗忘曲线。那么但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方法，比如说呢，我今天见到了一个我第一次认识的朋友，那么当我见面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可能3年中都没有再见到他，但是3年之后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了，我还能想起来，哎，这个人是我见过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画面它就被唤醒，其实是我们应用右脑动态 3D 的方式储存在我们大脑里面了。那在我把它调取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储存在大脑哪一个细胞里面，但是它一旦被调取出来的时候，它就把我们之前储存在右脑里面的这种动态画面就调取出来了。所以我们右脑的记忆力是左脑的100万倍。就是一旦我们的右脑，特别是孩子，因为我们成人已经 100万倍， 对，就是我们一旦右脑被成功开启之后呢，它可以记忆相当于5个图书馆这样大量的信息和资讯，就是我们的孩子还是具备巨大的潜能的。一旦他右脑被开启之后，他就可以把他右脑的记忆方法，或者我们叫右脑发挥的淋漓尽致，可以记大量的内容，而且长久不会遗忘。 哎，刚才说到的，我突然想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背课文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一堂课背下来之后要赶紧找老师，然后把它背出来。原因可能就是刚才张丹老师说的那个问题，因为你会发现第二天你再回来背这个课文的时候，你就会遗忘掉一半以上啊，那就没有办法到老师那里去打那个勾勾了。这是一，还有你说的右脑，它因为是 3D 成像啊，就是它又有颜色啊，又有这个啊图像感啊，甚至还有声音。声音的这个感觉的，所以有一些脸盲啊，就是说他见过谁下一次绝对不记得了，那一类的朋友他是一定用的是左脑记忆，对吧？他记忆可能只记了人家的名片上的名字啊。然后真的我们生活当中是有一部分的人，他即便没有经过训练，他可能开启了一点点右脑记忆，所以那部分人会记脸记得特别的清楚，就是真的是多少年之后在大街上就是一个擦身，他就可以说啊谁谁谁叫上你的名字，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他自己好像有这个意识，所以右脑被调动了一点点。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到了全脑教育，我们知道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让他左右脑均衡发展，不要让自己的右脑不去工作。而往往有些人以前我们觉得，哎，这个人记性非常的好，这个人怎么那么会学习，其实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只是不知道这个全脑平衡去用的这个一个名词，但是呢方法呢他自己是在潜移默化的在使用。 哦，就是那个，这，哎，我们怎么理解？这是天才和我们凡人的区别吗？ 哎，对对对， 那就可以，还是会有一些些差距 啊。你像爱因斯坦什么的，他们以前我们翻到，就是拿到他们以前自己做的笔记，就会发现他们以前做的笔记不是像我们现在人做的线性的笔记，就是从用一张白纸从第一行往下这样用黑字去写，不是的，他的笔记就完全是呈现的是图，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思维导图。 嗯。 而思维导图也是我们全脑课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嗯，哦，这个就是让我们用颜色啊，用图像 颜色 去记忆它。 哎，对，为什么我们发现孩子在小的时候，哎，这个孩子怎么小的时候记忆力那么好呢？怎么给孩子放着那个儿歌，怎么孩子就全都没觉得他学怎么就会背了呢？ 这是我爸现在经常回忆的一些事儿。 嗯，那是因为孩子他那么小，其实他不认字，对吧？但是他脑子里头特别的活跃，他有丰富的图像，那他把这些东西听到的这些字全部转换成图像，在自己的脑子里鲜活的去演，所以孩子就发现，哎呀，孩子小时候记忆力怎么那么好。 现在爸妈们，你们不要再感慨好不好？不要再冲着像我这样的年纪去感慨。哎呀，你小时候那记忆力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有一个时间的变化，和我们在7到14岁这个黄金开发区域没有去开发它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成年人去感慨说，哎呀，我原来小时候那背课文特别溜，现在什么都记不住啊。还有朋友说最近忙着考试了啊，看到文字资料就很头疼，就很想要回到上学背书的时候。你看又是在追忆自己的小时候。 可以其实 我、哦、真的是可以的。 其实咱们成年人呀，无非就是自己给自己其实是做了一个不良的暗示。我们大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记忆力会减退，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像有一期这个最强大脑，一位60-70岁的老爷子参加比赛背诵圆周率，他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大脑就是通过医学的影像嘛，发现大脑有的部位不太好了，记忆力有些减退了啊。然后他的女儿是一直从事全脑教育的，于是就教他的父亲去背圆周率的前100位。结果呢，这个他的父亲呢对这项对这个记这个圆周率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了，于是他自己呢就自觉地记忆了前3000位，成为了最强大脑里边岁数最大的一位选手。 原来不仅是家长督促孩子学习，以后孩子也有可能反过来督促家长学习。 对，其实榜样的力量不是你去对孩子说什么，而是你自己先率先做什么。对孩子是最好的影响。 这个女儿压力好大呀，就是她的爹可以背到3000位的时候，哎呀，她自己从事全脑教育啊，也要自我开发一下，怎么可以到5000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这一提到写作业呀，就是孩子的痛处，尤其是寒暑假作业，说孩子的潜能需要父母多鼓励。神奇的记忆力，他自己觉得应该在1岁之前就可以开发了。好，那我们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开发孩子的，我们不管说是开发左右脑让平衡发展，还是说你想要让他在各个方面有一个提升，他指的1岁之前这个概念对吗？ 可以啊，因为我们人从生下来一直到我们老去死去，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全脑的训练，只不过就是不同阶段我们侧重点不太一样。比如说0到6岁的时候，那我们的全脑平衡呢主要是通过感知觉、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力来训练。那么当孩子到了这个7到12岁，儿童主要的训练方法是通过我们的感知思维啊、照相记忆、成像速读这样的课程来完成。那么到我们再大，直至我们成年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急速记忆、快速阅读和思维导图这些方式来对我们的大脑进行训练。 嗯，我们也是可以训练的。 可以 啊，1岁以前我们当然也可以开始训练。 嗯， 当然像刚才说60-70岁能不能再练， 可以 再练， 完全可以。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两位老师都提到了一个7到14岁，我们把这个7到14岁的概念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他们的孩子处于这个年龄，那就不要错过我们说的黄金年龄。虽然说过了14岁你也是可以再努力的。嗯， 我再给大家那个，可能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大脑200克，到7岁的时候会发育到1400克，到14岁的时候我们叫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或者发育成熟的时候会到1600克，那么人大脑从此之后就不会再发育了，就是说它生长变化的这个过程就不会再发育了。所以在14岁或者是第二性征发育前，我们认为它叫大脑灰质没有完全钙化，就是它还是一个活跃的、正在发育、正在生长和变化的大脑，就像一个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阶段。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老师一系列的语言的引导，或者是我之前也提到过的阿尔法波的脑波音乐，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更加再加上后面一系列的训练方法，去激活小朋友的右脑，包括他的左脑的一部分，就是通过外在的这些音乐的引导，让小朋友的右脑更加的活跃，然后以达到我们提升他的专注力、注意力的目的。孩子慢慢的，我们会通过这样的感知思维的开启，让孩子具备叫照相式记忆的能力，看图，就是我们把枯燥的图片，它可以像拍照一样、照相机一样，夸一下就 给他拍下来了。当然夸一下并不是说一秒钟啊，孩子是需要训练，是需要有时间的，他可能最开始有一分钟到几十秒，然后这样的时间会逐步递减。一旦形成了这样的画面之后呢，他即使看枯燥的文字，他也可以自动转化成图像。比如说他在考试的时候，比如有一句英语填空题要填一个单词，那么这时候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人的训练，我们会想啊，词的意思是什么呀，之前我背的拼读是什么呀。但是这样的孩子有可能他调出来的画面就是字典某一页的某个位置的直接画面就出来了，这样就跟我们传统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能记大量的画面，都以这样的拍照式抓取的形式存在他大脑里，有时候甚至他可以投射在心里，整幅画面投射出来在心里，有的时候可以投射在墙上或者是纸上任何的位置。这就是右脑它具备抓取图像并且拍照成像储存在大脑里面的能力。 听起来很神奇。七到十四岁这个概念也是依据我们生理特征，我们大脑它发育的这个过程去来界定它的。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说有人说现在感觉特怀旧，小时候的事儿呢就老翻出来说，而且记得特清楚，随着年龄的增长忘性也在增长。这个其实说回来又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小时候的事儿我们记得特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形成我们要按照某一种规律去记忆事情的原则，所以那个时候记忆的都是画面呀，都是自然形成的 3D 的啊，而且也储存在右脑里边了。就是我们在一岁之前可能就它就是自然发展的嘛，左右都是平衡的。 是的是的，这个也可以从脑细胞的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脑细胞的数量从出生开始它数量就是固定的，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有多少个脑细胞它一出生它就固定了。那么大脑的发育它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上有很多的我们叫树突，树突之间呢跟之间的联系是靠大脑的突触，这个突触我们的脑电波我们叫数据信息流，这种脑电波就是看树突触之间在突触之间的运动在流动。那么这个一个细胞上我们细胞总数是固定的，那么在一个细胞上他这个人聪明与不聪明或者是处理信息的速度快慢，就像转化成我们现在 CPU 是几何的，就看他一个细胞上突触的数量。那么我们七岁的时候是我们大脑突触的一个巅峰的状态，那么到十四岁就开始慢慢衰减了。就是他这个衰减是什么呢？七岁之前我们很难形成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就是我们没有行为习惯的这种状况，就是但是从七岁以后开始就开始有了我个人的性格特征，比如说我更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读书，比如说我就喜欢从左往右看，我就喜欢从上往下看等等，这样的行为方式一旦形成了，我们大脑反而突触没有那么活跃了，因为你被自己的行为习惯所约束了。那么脑细胞呢就从我们出生总数这么多到我们的死亡的这个过程，它是不断的在死亡坏死掉的。所以呢就是大脑一定是在从七到十四岁这个巅峰的阶段慢慢的不断的衰减和衰退的，到了中老年我们的脑细胞肯定是跟出生的这个阶段活跃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少，我们突触肯定是也在越来越减少。所以我们要在七到十四岁的这个阶段尽全力的去刺激孩子各个方面，通过音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的突触尽量保持尽量的多，尽量的活跃，那么尽量不被自己未来的行为习惯所约束，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这样的以达到他的大脑可以长时间处在一个活跃的这种状态里面。 哦，这我脑子当中啊，刚才张丹老师一直在讲，我一直在想啊，这是我这画面，我的这个细胞上能有多少突出呢？哎呀，现在是不是还很活跃呢？啊，脑子们，你们给我点回应。今天呢，想要跟我们上文金泰的张丹老师、杜月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记忆力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后天培养，哪些方法，包括说你们家的小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啊，成年人其实也可以的。刚才杜月老师举的那个例子，人六七十岁了，还背1000位。 三千位 啊，这个你看我记忆力就不行了，这都没记住这数字，圆周率后面3000位啊，小数点后3000位，六七十岁的老头，而且是就自己开始练啊，也没有说用特别哦，当然 他 女儿是 100位掌握了方法之后，后边他用这方法自己再去记忆。 哎，这重点是他女儿也是从事这个全脑教育方面的。 对，这个记忆绝不是单纯的看着数死记硬背，我们是有方法的。 给了他100位的方法，就能够记忆到3000位。同学们，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留言，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下方呢，我们周一板块啊，大家看清楚，周一书房板块。 下方可以直接留言。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获得每周五我们节目送出的500元的现金红包，是现金啊，500元的现金红包，要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我们的微博评论区来留言，当天有效，24点之前都有效果啊，可以获得，有机会获得我们周五送出的。来回答上半段，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可乐妞在说，有一段时间李阳的 Crazy English 特别流行嘛，他说就掀起了大声朗读提高记忆力的旋风，想要问一下两位老师，大声朗读是真的可以提高记忆力吗？ 我们记忆就是我们学习有几种类型，有些人他叫做视觉型，有些人呢我们叫他是听觉型，有些人是动觉型。就是视觉、听觉、动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测试题，题测完了之后我们就能看到结果。有些人记忆呢他是要靠看的，他多看几遍就记住了。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学在学生宿舍里面，我们有些人复习的时候总是声音很大，总是一定要把题念出来他才能记得住，这种类型的人我们他就是听觉型的，就是他是靠听，耳朵听完了他就能记住。那么有些人是动觉型，动觉型的人就是一定要我要动手，他要表演，他要上去演一遍我们才能记得住。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大声朗读，像我就是典型听觉型比较差的，我就是一定要靠看，就是偏视觉型的人。 我觉得我也是， 对， 大声朗读对我没有太大的作用。 对，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样的方法，但是一定有一部分人适合大声朗读，并且他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迅速的记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阳老师自己他自找了，自己成功了，那么他属于听觉型的， 对， 记忆人才。 还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多动的或者注意力非常不集中的孩子，我们其中有一个训练方法，就是让孩子去大声的朗读课文，朗读一些东西，这样能够提升他的专注力。 哦，这也是提升专注力的训练 方 法。 对， 其实从这个层次来说，有一些人他不喜欢学英文，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枯燥，然后有点抗拒。大声朗读可以至少帮助他减少这种抗拒的心理，强迫自己先专注起来。 对， 至于说记住多少，那就是刚才张丹老师说的，你属不属于这一个记忆类型里边的朋友了。还有朋友也提出来了，说这个以前老师总是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我记下来多写几遍真的也可以提高记忆力吗？这个问题留到我们下半时段来解答大家，稍后见了。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Only you能让我生活 ，Only you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庆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啊！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电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两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一岁的时候你在干嘛？ 一岁吃奶学步。 真 low。 你说点不 low 的我听听。 一周岁庆生狂欢一整月，实木再升级新品不加价，全场一价含999每平米，省到乐翻天。 这谁呀？ 全包圆儿。店庆狂欢月，超级惊喜，嗨翻全场，名额不多了。 这一岁生日 party 够热闹。 4006068866，凑热闹，占便宜去啊！ 4006068866，厉害了我的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书房这个空间里面。在书房里面，我们要跟尚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还有杜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让我们的记忆力可以再增强，开发一下我们右脑相当于左脑啊多少 百万倍 的这样一个记忆的空间，五个图书馆的这样的记忆量，让我们虽然已经过了14岁的黄金期了，也可以再增强一下自己的记忆力。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处于黄金期啊，记忆的黄金期，那怎么样可以来帮助他们开启右脑的记忆空间呢？今天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问到两位老师，可以继续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还有很多朋友在私信我说，是不是在这儿互动，在那儿互动？再给大家提示一个方法，我就不再回复你们的私信了。提示一个方法，就是在微博上面，你们要找到微博内容。第一条是我们的置顶微博，就是我们的微博粉丝群，怎么进入的方法。那么每天更新的是第二条微博，我都会，第一是我们直播前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会发出，所以一定会在当天发这条微博。第二点是第一句话一定是今天是周几，我们是什么板块，大家找到相应的内容在下方留言，再问同样类似问题的私信我都不会回复喽。实在不清楚怎么样互动才能够获得我们每周五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因为每周五都只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可以获得。不清楚参与的方法，可以在微博上面的置顶微博来进入我们的微博粉丝群，会有专门的管理员来回答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啊。我不知道心里话，你说我昨天换发型没是指的什么意思呀？你能不能再留言啊，把你的问题细化一下。 说昨天看央视的节目，四岁的孩子就可以背50000首唐诗，不仅可以背，还理解里边的内容，是不是天才？是不是？来，杜伟老师解释一下。 是啊， 是 因为啊，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孩子从小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学习，我们会发现有的人非常非常的聪明，对吧？那么我们得承认，我们其实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智商确实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说天才和我们所谓说的智障的儿童只占1%，天才占1%，智障占1%，而98%的孩子其实智商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些孩子为什么到学习之后成绩会有差异？这就是后天对大脑的塑造了。 哦，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好差距好像拉大了。 对， 原来好像都差不多，大家都在一起学，就在幼儿园阶段啊，你学这个，我也学这个。 对，这就是后天的习惯能力的培养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了，以及给他的环境。 好，还有人在问说，就是我们上半段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以前老师总是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所以呢让我们把很多东西都记下来啊，上课的时候得记笔记，读完书以后也写读书笔记，说多写几遍真的就记得住了吗？对记忆力有帮助吗？ 我们一般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成人看来，我们是作为一个自己工作量大的时候和一个备注啊，就是我要记的事情太多了。这种时候呢，也是对自己记忆不好的一种暗示。就是当我们在，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繁杂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个事情上用尽自己的专注力，就是心和专注力没有办法在全神贯注的在某一时刻，因为事情太多了，我们杂念太多了。那我们的孩子培养他们的时候，一旦他记忆力非常好的时候，他真正用心想记住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可以实现他在专注的状况下，就是我们全脑的开发也会训练孩子的心始终处于一种放松且专注的状态。当他认真的想去学什么东西，他就会把心调节到这种放松且专注的状态中。当他在这种专注的状态中，他记忆力是非常强的，他记的东西在他日后的回想，无论是画面形式的还是他去记的东西，他是一定可以唤起的，可以想得起来的。那么烂笔头其实是让我们的心长时间的处在我要记忆的这个事情的上面，因为我读一遍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去写它的时候，那速度一定很长，长时间很慢的。这种方法让我们不停的去用动手，首先它就我们刚才讲，它对于动觉型的孩子的一种记忆力的帮助， 行为记忆。 对，在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在同一件事情上他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比如说我看一遍我就走了，那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一旦重新把这课文抄一遍，我的心专注在这个上面的时间就变长了。那么花在上面时间长了，一定我记的时间就会更长。 但这个感觉听起来还是处在左脑记忆的这个范畴里面。 是的， 因为你在写嘛，这个动觉，然后加上视觉。 其实有的时候左脑和右脑啊，它是就说具备不太相同的功能，但是左右脑不能隔裂开来去看它的这个功能，它一定是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的。你比如说我们左脑里边所说的，我们主脑这个左脑主管语言，那我们右脑是情感。那如果说左脑主管语言的话，那如果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加上情感，没有语气，没有停顿，那这个意思也不能很好的表达出来。 只是说现在多数人的右脑运用的很少而已。 对对。 只用了它的部分的功能。 极少部分。 好。小人文字说，所以7岁之前的行为能力真的好重要。7到14岁也很重要，也要关注一下，好不好？还有人说听觉多一些。也有少部分视觉记忆。二者结合的人怎么样学外语可以学得好？他觉得他自己听可能记忆的更多啊，这个视觉有少部分。 那 他对自己的评判好准确啊，好细致。 对， 你都这样了，你还没学好英文吗？ 就多听呗，多听 多 读呗，然后再看呀。 对，但他说少部分的视觉，那这样的话他应该是听大于去阅读。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方说我们以前买回来的教材，它一定是配好一个同步的一个磁带啊，那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是磁带，可能是碟，现在可能是网上当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下来，那他就听就好了，是吧？ 那他可能 辅助偶尔看一看 啊、他可能是通过自己可能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可能不费劲，用英文交流不费劲，而可能去做题的时候，去写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由此他给自己这样的评判。那这个你就如果是成年人的话，那只能强迫自己多刷题了。 嗯，强迫自己多刷题 成年人嘛，有行为控制能力啊。 嗯，对，不像小朋友七岁以内的，有时候你让他做这个事儿，他也没有办法专注力做这件事情。 对， 嗯，妍妍也在说啊，自己也感觉是耳朵特灵敏的那一类，所以喜欢听广播，而且听了也能记住。今天我们说的方法你都记住了吗？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用一下？好，我们接下来也要看一下，说人的大脑真的是很奇特的东西啊，拥有我们都很不知道的潜力，究竟有多大的容量啊，承载多少的知识啊，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试想一下，哎呀，如果我们的大脑空间全部都开发了，人工智能是不是也甘拜下风？ 对， 只是我们现在开发的太少了。 是的， 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成年人，大概如果我们把左右脑的所有空间都加在一起，我们说我们开发了我们大脑多少空间？ 这个正常人我们一生只能用到我们大脑，普通人只能用到3到5，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用到的是8%到10%啊，就是。 就已经是极致的天才了， 对 对， 8%到10%，1/10都不到， 对， 1/10，1/10， 我们普通人大概就只能开发到1/20， 对 对，3到5， 哦，这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剩下的1/19吧，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左右脑的这样一个平衡开发，或者是说现在我们成年人可能要着重的去开发一下右脑了。有没有一些方法？一般来说，找到两位老师的话，你们的这样的学习方法是什么样子的？ 成年人嘛，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成年人，比如说我们成年人认为自己的记性非常不好了，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不要给自己做这种消极的暗示，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说科学证明，脑子是用进废退的，不是因为你的年龄增长，你的脑细胞会逐渐这个死亡，而是因为你长时间的不用，你的脑细胞才会逐渐死亡的。因此呢，首先要给自己积极的暗示，多动脑。其次呢，就是说记忆呢，它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学习一些记忆的方法，记忆的途径。 这个方法只有小孩子可以学，成年人其实也可以找到两位老师 来学。成年人可以学，只不过就是成年人跟小孩子学习的方法有的时候不太相同，学习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不太一样罢了。 这个方法可不可以简单的举例，比如说面对小朋友的时候，可以举一个你们的学员大概几岁的例子，然后他来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他的记忆力通过多长时间的一个训练，或者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两个训练的方法之后，他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小孩子到我们这儿来，他是适龄的孩子，那么他的记忆呢就可以不用我们成人的记忆，他很简便，我们开启他的照相记忆功能，我们给孩子一瓶比如说20个或30个无序的词语，那么通过我们的训练让孩子拥有照相记忆功能，那孩子对这20个30个词语看1分钟之后，这个孩子就能够正着背、倒着背、点着背，也就是说这个20个30个词语已经印在了这个图像，已经印在了孩子的脑子里，他在看白纸的时候这个字会打在这个纸上边。那么如果我们成年人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这种，只有极个别的成年人可能能够训练出这样的能力。那我们绝大多数成年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给这个成年人，就比如咱们刚才说那个70岁的这个 背 圆周率的老爷子，那他怎么背下来圆周率的前100位？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是有数码表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把数字转换成图像，比如说20，我们把它想象成我们女人戴的两个耳环，比如说22，我们就想象成鸳鸯，像不像两个鸳鸯？22， 一对鹅也可以。 对，你比如说27，我们谐音能够想象出我们的耳机，27耳机，啊，我们就是把这些数字把它变成图像，变成一个实物，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连接。知识一定是要有连接的，没有连接是形成不了知识网的，支离破碎的是没法记的。所以我们把这些抽象的数字变成了具体的图像，然后再进行有趣的连接，这样就能够记住很多很多很多的数字。 嗯，成年人学习我们右脑开发包括增强记忆力有成年人的方法，孩子也有孩子的方法。 嗯， 刚才提到的，因为也有朋友说有些人确实就是写几遍能记住，但他说他周围就有那种看几遍就能记住的，这个我当然也绝对的相信，因为毕竟你看这 3%到5% 也有人是3%也有人是5%呢，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距。但他提到的这个，有些你说看几遍就会的那些人，他可能就是视觉比较厉害嘛。 对，因为他记忆的 具备这种成像能力。 哦，就他已经学会了 记忆的方式，他不一样。 嗯， 有的人是通过声音记忆，有的人是通过图像记忆，有的人是通过理解记忆，有的人是视觉能力特别强，还有的是通过情感。他这有五个方式，看哪个更符合你，你再从哪方面入手，就会提升效率更快一些。 嗯，还有刚才这个杜月老师讲到的这一点啊，让我想到了我周末，当然我周末呢就是纯粹的就是有点无聊啊，就看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喜欢看悬疑推理剧，嗯，然后呢网上现在特别流行就是某刑侦类的考试啊，有那考题，当然了那个好像网上流行的什么第一题答案是什么，到了第十题啊，就是各种推理的那个呢，好像不是真的，实际上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图片，说给你5分钟记忆时间，然后接下来回答我这些问题。嗯，我训练了一下我自己，发现什么都没记住。就我认为，就是我会想嘛，对吧？我以我成年人的分析能力，我会分析你可能会问我个什么问题， 嗯， 你可能会问我什么，所以我就有选择性的用5分钟的时间记忆，因为我明确的知道我5分钟记不了多少东西。后来再看到题目的时候，哎呀，都不是我以为的那些题目啊，比如说他会问你某个图案出现在哪个地方，啊，我哪知道那个图案出现在哪个地方，还有问说图片当中有多少个人戴眼镜，真的是我回过头去知道题干了之后再回去看那张图，我依然没选对，你知道吗？就是它不明显。但是如果像两位老师说的，我就是成像，我拍了一张照片一样记在了我的脑子里边，那当我看到这些题目的时候，我就把这张照片调出来，就像我再翻回去看这张图片一样，对吧？ 是的。 然后我再开始数有几个戴眼镜的，哦，那就对了，就能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感觉到的一些推理天才也好，办案天才、悬疑这种电影里面出现的，他是使用了这种方法， 是的， 在记忆这个图片。 是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具备这样的照相记忆的能力，然后他妈妈让他背课文，让他背包括英文的某些位那个对话等等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妈就发现他老是眼睛盯着某一个地方。后来他妈说，为什么我让他背东西的时候他眼睛老盯着一个地方，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孩子是把他之前看到的内容变成了画面投射在的某一个地方，他盯着的那个地方他眼睛不错珠眼珠的盯着，其实他在看他之前拍摄的画面投射出来的东西。所以呢他妈问他什么，你刚才背了什么，你给我背一遍，孩子就看着那眼睛不错眼珠的在那呱呱呱再给他背，其实他是把那画面调取出来了。对于他来说，他只要在之前的那一刻用心了，他现在就可以调取这个画面，然后他就把他只是从头到尾念一下而已。 哎呀，怎么听起来这么的神奇呢？就可能自己没有体会过，或者是你周围没有这样的孩子，你就很难想象那个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总觉得那个是这个科幻片里演的。 每一个孩子都潜能无限，我们每一个人都潜能无限。就之所以有的孩子一开始他的对学习没有兴趣，学习成绩逐渐下降的时候，孩子失去信心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帮助孩子激发一点潜能，孩子就能够极大的重新树立他的自信。像我们这培训一个小孩，来了3次之后，原来语文老考60-70分，结果培训了3次就赶上期末考试了，期末考试语文就考了一个95分。这个孩子特别的高兴，他说老师，他跟我说老师念分的时候我都以为我听错了， 难以置信， 难以置，他说他从来没考过这么高的分。 嗯， 从这个分数开始，这个孩子整个的学习状态全部改变，